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08集。真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表哥和蓝河关系匪浅，而且表哥把蓝河当替身了。多么冷酷的表哥啊，在阴间遇到了喜欢的鬼，或许可以称之为小倩，但是不可能在一起，还为对方激情创作鬼怪题材，然后在阳间又看到了和那鬼有些相似的蓝河，一眼就认定他做主角，把对小倩的感情投射在蓝河身上。而可怜的蓝河一无所知啊，甚至根本不信鬼神，也万万想不到自己是一个鬼的替身，在大编剧一见面就穷追猛打，双手奉上主角的情况下难免沦陷，可能还以为是天注定的缘分。原以为表哥和蓝河一下要好，是因为终于找到合适的主角，却没想过在那之前，表哥就在为小倩念什么金箍咒，剧本也是为小倩写的。这样也更能说通，表哥以前看到合适的主角可没有这么反常。第一次见蓝河，他就觉得表哥有些异样，还老偷看蓝河，过于主动，当时他完全想不到这个层面呢。啊，小倩的替身又不是那个人，那以后是不是该叫蓝河小青呢？虽然表哥是亲戚，但是蓝河人挺好的呀，这让他如何忍心呢？表哥真是太渣了，难怪还不让他在蓝河面前提到鬼。哦，真的好虐呐。窦春婷擦了擦眼角的一丝泪，蓝河转头看了一眼，你困了？ 哦，没，只是…… 窦春婷很纠结，最终只是拍了拍蓝河。 不要太相信爱情了。 蓝河无语，说什么呢？蓝河刚想问，宋福堂回来了，盯着窦春婷拍蓝河的手。蓝河把窦春婷的手拿开，好笑的道： 弟弟突然让我不要太相信爱情，他干嘛呢？ 宋福堂淡淡道： 怎么，想到弟妹和你们的爱情了吗？ 窦春婷无语，蓝河故作不知： 你有女朋友？ 窦春婷回复： 哦，没有。 宋福堂机微太重，窦春婷实在不敢直说，虽然这样很对不起蓝河，但提醒到这个程度，他已经算是鼓起勇气了。这会儿发布会已经要开始了，窦春婷和蓝河打了招呼，悄悄怜爱地看了他一眼，和宋福堂一起出去了。窦春婷偷偷看着宋福堂的背影，想了半天，应不应该和表哥说？以他对表哥的了解，说了估计也没用，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良心发现呢？说不定表哥直接提前告诉蓝河他疯了，蓝河从此再也不和他说话。哎呀，越想越可能啊，看蓝河现在对表哥那么信任的样子。哎，亲戚是个渣男怎么办呢？窦岐山看到儿子一脸纠结，拍了他一下： 干嘛呢？ 窦春婷叹了口气： 没什么，只是想到小倩和小青啊，其实都是好女孩啊。 窦岐山茫然：啥玩意儿？倩女幽魂和白娘子一起看了？新闻发布会上，宋福堂和往常一样戴着口罩，基本不说话，宋齐云也是很无聊简短地念着词儿，大家都习惯了，也有人代替宋齐云来吹一些概念性的。等到媒体提问，一大重点自然是选角，问了很多和选角有关的问题，宋齐云就大致说了一下自己有多少重要角色要选，已经准备展开工作之类的。媒体想听些劲爆的，直接问： 那主角现在内心有什么想法吗？打算邀请谁来试镜？王璐、萧雨谦他们您觉得怎么样？ 这两个都是呼声比较高的， 也表露出了很强烈的意愿。宋齐云道， 这个是这样的，主角我们已经定下来了，下一个阶段进行的是其他重要角色的试镜选取。 媒体愣了好几秒，这进度不一般呢，内定定制角色，记者们激动地疯狂发言，这谁也没挖出来宋齐云居然早就定好了主演了。 是谁啊？哪个公司的？什么时候定的？ 宋导，请问主角演员是谁？ 宋齐云让大家安静一下说道， 是位很优秀的青年演员，叫蓝河，不知道的话等下放 PPT 里会有照片，你们可以看到。 媒体无语了，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寂静，随即又爆发了更高的浪潮。 我去，他们怎么不知道啊？蓝河啊， 是你不知道吧？没听你儿子说过吗？ 为什么？和蓝河是什么时候接触的呢？玄光对此没有意见吗？ 我想问一下，宋导是不是看了传神上蓝河的表演，对比他和其他演员才想找他试镜的？ 他们可太多疑问了。 不是，这个各位媒体朋友冷静一下。 宋齐云头疼的道，虽然窦岐山提醒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这些记者还是吓到他了。大家坐下来，觉得又不可思议又特激动，这新闻话题度简直了。宋齐云看了一眼宋福谈说道， 在传神之前我和玄光就都觉得蓝河很合适了，这个选角其实很早就定了，和其他演员无关啊，有接触我的我也一直让他们去看别的角色。 媒体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不信。有人立刻举手， 那么除了蓝河当时有什么其他的备选吗？ 宋导没考虑过其他演员吗？是不是哪个演员没档期啊才选的蓝河？为什么会考虑到他？玄光老师又是怎么对蓝河改观的？ 没有其他备选，不存在竞争，蓝河就是唯一的人选。 他还是那个生人不近的气场，说出来的话却把自以为了解他的记者们吓到瞠目结舌。他默然道， 改观也谈不上，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他简直要把是你们自己不信还推波助澜我很不满意之类的内容写在眼底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目瞪口呆。 所以蓝河说你们关系很好是真的？ 宋福谈没回答，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虽然戴了口罩，但大家还是感受到了浓浓的嘲讽，感觉自己脸好疼。谁让他们自以为了解玄光，直到现在都有点难以置信。还有人颤颤巍巍地道， 能摘下口罩吗？我想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宋福谈无语，其他人捂嘴偷笑。虽然直接问出来有点搞笑，但是这位同行的话确实是很多记者的心声。但凡对电影圈多点了解或者多看点八卦，都知道玄光是个什么形象了，不能怪他们瞎想。玄光这人平时不露面，小道消息说是身体不太好，不爱出席活动，也不会长期跟组，在圈内是没什么朋友的。很多人说他恃才傲物，但人家确实有这个本事，有时候嘲讽度直接上天了，你还没法反驳。当时知道他参加燕京碎石记的时候，大家就特惊讶，他镜头又特少，基本是声音出演了，所以也看不出太多细节，多数都是小道消息，可不就连他们传谣传的自己都信了。原先被认为做反派都没机会，被所有人排除的错误答案蓝河一跃成为了主角，值得惊讶。但更值得惊讶的是，玄光真如蓝河所说和他关系好，不是反讽或者粉饰太平。 不是，那你们到底看中他什么？为什么是他？ 记者措辞都有点混乱。别的不知道，这个宋齐云知道啊， 他说，哦，我和玄光都认为蓝河很可爱。记者无语了，记者凌乱了，蓝河不是苗族吗？是不是给他俩下蛊了？幸好很快宋齐云就补充了，和鬼去的主角一样。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哦，说的是人物特征啊，但大家还是想扒一下宋福坛这个时间。 所以玄光老师和蓝河是在录燕京碎石记时成为朋友的？ 宋齐云道， 不是啊，最开始这个陈星宇一家就给我介绍认识过蓝河。哦，我们住一个小区嘛。 众人无语，差点忘了蓝河帮陈星宇带过孩子，所以在燕京碎石记之前你们就认识。总算有反应快的，联系上了宋福坛说的关系好那句话。回想宋福坛上这节目的初衷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试探地问道， 那玄光老师，你上燕京碎石记时和陈星宇蓝河有关吗？ 宋福坛回答， 和陈星宇无关。 众人无语，那就是和蓝河有关了。不行，这脸也太疼了，越问越疼。理智渐渐回笼，他们试图理解玄光的想法，也许是那种创作者遇到了自己的灵感缪斯，所以性情大变。虽然严格来说这位不是缪斯女神，而是男性，但宋福坛要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又下台了，大家还想问，只好疯狂骚扰宋齐云。 那玄光老师，你上燕京碎石记时和陈， 与此同时蓝河和窦春婷也在后台听转播， 和陈星宇无关， 麦克风声音够大，前面说什么他们都听得到。当宋福坛说没有什么竞争备选，蓝河就是唯一的选择时，他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听出了不一样的意思。窦春婷看到他的模样则是叹息一声，哎呀，平时多么清爽可爱的一个演员，陷入了恋爱之中就成了这副模样，完全迷失在了渣男编织的美梦之中。作孽啊，当然没有备选了，蓝河就是最像小倩的，那什么王璐、萧雨谦之类的，就算演技再好也没有蓝河这个先天优势。窦春婷沉重地道， 哦，如果有一天你对我哥有意见了，可以来找我。 他已经想到了，如果蓝河发现真相和表哥决裂，表哥会不会动用人脉封杀蓝河？那他也许能帮表哥弥补些什么。蓝河说道， 弟弟你在说什么？ 但是宋福坛已经进来了，窦春婷迅速起身溜走。宋福坛看窦春婷很心虚的样子， 干什么？ 蓝河也茫然， 不知道，好像对你有意见吧，想拉我斗地主。 记者会在大家的挽留下结束，回去后媒体们各自拟起了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宋齐云，我和玄光都觉得蓝河很可爱，玄光，他是我唯一的选择。鬼去选角内幕曝光，蓝河玄光关系非比寻常。从鬼气定主演蓝河，聊一聊那些传了很多年的谣言。蓝河获得宋齐云父子青睐，这一切还要从蓝河会带孩子说起。午休过后看新闻，准备吃瓜的网友都喷了，或者说被这个瓜给噎住了。 我吐血，所以我是吃了那么久假瓜吗？ 这样让我怎么在朋友圈抬起头来？我可是信誓旦旦给大家科普过蓝河和玄光的瓜呀。 心累，谁说蓝河下部作品很难有好资源的？谁说他上鬼区做反派都希望渺茫的？好可怕，你们快去看完整视频，宋启云和玄光的原话，说选蓝河是因为他可爱。我呆了，我自己辟谣后面还有一句和角色很像，但是真的很夸张。 哎， 那个记者问出了我的心声啊，玄光真的不是假冒的吗？哎，这不是我记忆里的玄光，老师你人设崩了啊。 这些死媒体在振兴些什么呀？他俩不和，最初就是你们报的，结果现在啪啪打脸，还连累我们吃错瓜。 路人，请问为什么会带孩子可以重选角色？宋启云新剧是讲育儿的吗？ 一定要看视频，文字报道难以形容玄光语气之嘲讽。 娱乐圈未解之谜居然就这样解开了，玄光上燕京碎石记不是欠债，是想和蓝河一起玩。那到底为什么会穿着不合？还是人家朋友间打闹被误会了，甚至剪掉了？毕竟玄光也没什么镜头。 可怕，我以前看的都是洗脑包吗？我以为玄光是高冷挂的。 柳春阳、王茂、宋齐云、玄光，你们。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